想你就现在，想你每当我又盼你，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，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，不必再重来。 帮林夕打出名气的是他的情歌，即使你没听过他的名字，也不可能没有听过他的歌。合作许多歌手，但林夕最喜欢的是王菲和杨千嬅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杨千嬅《小城大事儿》。 只因当时疫情发作加重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云，像狐狸精故未允许我步近，无回忆的余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。无回忆的男人，就当偷压于门边，抱抱我不过分。吻下来伴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，再回头你不去，如曾经不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，能从头开始，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如留下的人影，还在继续繁荣，我才算着甜绵蜜语的寿命。人造的春为星，没探测出我满意，已再见不再影。吻下来。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。躲下来你出去，讲再会也心虚，我还记得到天上团聚。你何以双眼好

众人皆知林夕写情是高手，那些词随便挑出一首就可能曾让不少人痛哭过。在流行乐坛风生水起的几十年间，他的词也曾经抚慰无数伤心人。一起来听到来自王菲《红豆》。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苏永康《爱似狂潮》。 两颗心反复煎熬，渴望能与你相守到老，谁都挡不了，就算是那样的拥抱，发现你还是想逃，悲伤快乐紧紧的缠绕，却不能不要。熄了灯我睡不着，回忆还任性喧闹，任情绪慢慢往下掉，有多苦你不明了。爱

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林夕毕业于香港大学的中文系，文学表达能力非常强大，他擅长的细节处理，擅长各种修辞表达情感，一个再烂俗的话题放到他的手中也能变得意味深长。一起来听到来自郁可唯《伤不起》。 简单承认真实相处的感觉很难，一点点不安就挂在心上，不是爱不起，只是伤不起，只知道坚持脆弱浪漫，不知道谁不自量，怕难过想难忘，以为追求完美却又经不起受伤，既然欢乐变成负担，只有不欢而散，就像咖啡只能不断加糖，就像亲吻不曾预备心酸，只会接受伤我感动，不愿面对到头痛苦难堪，没想到这样也只能这样，不是爱不起，只是伤不起，只知道坚持脆弱浪漫，不知道谁不自量，太难过想难忘，以为追求完美却没想过会受伤，既然欢乐变成负担，只有不欢是伤不起，不断在分享，没想过分担，一直超跑一莽撞，才失望就绝望，以为追求完美变成两败俱伤，既然欢乐变成负担，不甘不欢而散， 写作对于林夕来说是一个思考过程。他说，时间并不会放过任何人，也可以放过任何人。多少提心吊胆的面孔经不起久别重逢的考验，他的词有时候会透出一种出世的清醒。你想听到来自莫文蔚，如果你是李白。 不用说是个对白，不用酒后安排浪漫的交代，心虽然失败，还好天天很精彩，谢谢你的招待， 不再拍，有很多东西想买，如果你是李白，美丽留给后人崇拜。别阻碍我的舞台，为什么要分开，我连猜也不想猜、yeah、我不是桑田， 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 我不是庸才，你不是天才，也不是伤害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王菲《当时的月亮》。 当时桌上有一杯茶，还好我没将它喝完。谁能告诉我，要有多坚强，才敢念念不忘？这里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？多长？当时如果没有告别，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？有什么分别？能够呼吸的。 Teacher!